光明頂。 浩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兩日咧，當然就係香港好關注嘅，就係香港無線電視，即係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嘅傳出咧，就有大即係、就是、大股東嗰度逆手啊！ 唔係，佢話就盛傳咧，董事會嘅主席咧，陳國強咧就想辭任，但係呢個未經證實。 但係後邊啊，係講嗰個大股東咧係會轉手轉讓俾呢個阿里巴巴入。 咁啊，依個都係消息傳來啦。咁另外一條消息當然就更加切身啲，就係、是、已經公布咗㗎啦，就係、是、應該嘅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嘅員工呢就收到一個電郵呢，就話將會裁員大約350人。咁啊都係種種嘅理由啦，就話呢個示威嘅活動啊，就影響咗個收入啊，要都係嗰啲咁嘅廢話㗎啦。不過呢就即係令到人即係詫異啲，就係話其實2019年上半年嘅業績出咗呢，係轉虧為盈嘅，雖然呢總體收入就跌咗 12%， 但係呢就條數就靚咗嘅。 但係2018年係 蝕嘅， 係蝕㗎喎。 係啦， 銀嗰度大王。 我哋講過就因為星美債券嗰單嘢呢就要撇帳。 就要填氹， 系啦，咁所以条数咧就蚀2018年，咁但系2019年咧就其实冇几耐之前就出咗个业绩嘅，咁就好翻嘅，啊，咁同埋特别系咧佢嗰个大台网 Big Channel 咧一路都系蚀钱啊，咁第一次咧就赚钱，虽然赚得唔多，唔知好似赚咗2000万左右，咁但系我谂值得去讲咧就系因为总体嗰个收入啊。是跌咗 12%， 佢喺控制成本成功之下，所以佢先至能够赚钱啫。 哦，即系山水喉同埋 cut 啊。 系啦，同埋因为咧，成个我哋叫反修例运动咧，由6月开始去到而家都未停啦。咁所以呢个收入嘅业绩未反映到咧下半年香港嘅经济同埋咧嗰个广告嘅状况，所以可能因为。睇到個趨勢同埋盤數咧，加埋呢、這個年尾廣告商可能對來年2020年嗰、那個我哋俗稱叫 commitment， 即係話佢個 即係認購 個廣告，即係預先落個廣告嗰個額咧，唔係好樂觀，所以咧就通常企業或者公司最直接嘅方法就係裁員㗎啦，因為你計一計條數啊，如果炒350人，我當平均每人20000蚊人工。咁你一個月加埋嗰啲福利啊、強積金啊，其實你慳咗差唔多成800-900萬嘅。咁一年呢就過億㗎喇喎，即係嗰個實際慳嘅錢。咁啊，依個係最快呢可以所謂止血。咁啊，調轉收入不足嘅情況之下，依個係一個即係上市公司都要用嘅方法啦。 嗱，佢十年来咧赚钱最多嗰年咧，就似乎系呢、這个应该根据嗰个图表数据，2013年就赚成17亿，2014年咧就跌到得差唔多13亿几，2015咧就12亿几13亿，然后2015至2016咧就已经大跌啦，跌到咧得5亿，然后2017咧就得2亿几。2017年順利得2亿几，話呢個咧自以電視廣播公司1967年成立以來啊，係咁樣大幅跌法啊，同埋佢嗰個營業額、盈利同埋支出個比例咧，你要睇下佢係好勁嘅燒銀紙啊！即係你知電視台每日打開門出街，全部使錢，就係淨係靠廣告收入咁樣跌法，2017得個。3亿唔够咧，系好得人惊，因为你咁大嚿钱放喺银行，你话收利息2厘或者放第度啦，系嘛？股票啊、蓝筹股啊呢啲咧，3厘咁，吓、啊、睇到咁样得，哇赚2亿几咧，就一定咧系飙冷汗。咁啊，何况2018年咧仲要蚀。 30年来第一次亏损。咁又你睇返而家下半年咁样。首先呢就香港呢个电视台呢其实都唔止係呢、這个。咁样嘅营运方式係世界少有。首先一个电视台呢係养咁多所谓嘅基本艺员。呢啲艺员当然就係又唱啦又跳舞啦同埋又做电视剧。 其实唔止只係讲艺员啦包括呢个幕后嘅灯光啊导演啊道具啊所有都系。嗱呢个就牵涉一个其实喺广播传播学里面成日教嘅究竟系咪叫制播合一。制即系制作播即系播映。咁你头先提及呢全世界好多嘅先进嘅国家呢嗱无论唔系冇好少。咁啊以主流嚟讲譬如美国啊 咪佢有 日本啊韩国啊。 譬如佢新闻同埋时事评论有佢个主播同埋有佢啲明星级嘅主持。呢、這个呢 BBC 有 NHK 啊嗰啲係有嘅。不过呢啲呢係往往係由即係嗰个电视台全身呢係嚟到供养嘅话呢呢啲呢往往係一啲时事同埋新闻嘅啲专业嘅知识嘅评论同分析。咁当然佢係英国嗰个叫 ITV 啊等等呢啲呢佢有时都有一啲叫儿童嘅节目做埋。咁有儿童节目嘅嗰啲主持人。咁另外呢就係、是、基本上就係冇一啲艺员啊咩嘢呢啲咁嘅。 主要呢提及嘅戏剧类呢就真係比较少啦因为全世界都係制播分离为主流 的。譬如 BBC 几十年有好多著名嘅广播剧处境剧,Coronation Street, 即係呢个加冕街啊 ,East End 啊係咪叫伦敦东区杂技啊呢啲呢呢啲咁嘅里面嘅演员呢就唔係话 BBC 全职请呢请佢返嚟呢係做呢、這个 full time 呢係做表演嘅。同埋亦都唔会话 BBC 每年有一个台庆然后由 BBC 嘅主席出嚟剪彩然后坐喺下面 VIP 第一行然后又唔会由英国嘅 BBC 每年主持英国小姐选美然后呢选咗出嚟亚军冠军呢就陪同 BBC 嘅主席一左一右咁样呢就一齐呢係欣赏嗰个台庆 show, 係冇呢啲嘢 ,BBC 又好 ,NHK 又好美国嘅 ABC 又好冇呢啲嘢。但你有呢啲嘢嘅时候呢就一阔三大就变咗呢係好似呢、這个点解会无线有呢呢、這个因为係邵逸夫嘅风格。因 为邵 逸夫呢就将影视合一即係自从佢喺增持咗其实都唔系自从佢㗎喇。佢增持咗呢个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嘅股份之后一利效和嗰啲细细之后更加就成日将成个电视即邵氏片场嗰条生产线就冚咗入去无线电视里面。咁样呢就系你正值80年代 ,70 年代尾 ,80, 成个80年代乃至90年代中是一个电视广播在香港一个辉煌时代呢你是养得起这么大棚因为不只是艺人还有很多其他周边的工作人员化妆啦服饰啦还有那些服装啦道具啦 灯光啊 全部呢是电视台全职雇佣。 即是翻工的每日都是。 是每日翻工的全职雇佣的。是不是就不是说外判的。你如果你是一个国家经营的电视台 ,BBC 啊 ,NHK 那些这些是可以外判。外判呢就会悭很多钱。但是呢因为呢起码呢即是悭了那个公积金啊这些这样的 东 西。所以呢在英国来讲呢它反而这样呢会刺激到一个独立制作的创意的市场。是很适合那些譬如说你读完书毕业戏剧是几个志同道合的因为创意是最值钱。于是你 sell 条桥是吧然后呢给 BBC。BBC 呢在审阅之后他给一个 budget 给你去拍。逐单计譬如说我这个我有一条桥我去这个缅甸拍而家昂山素姬自从上了位加入政府之后这个呢罗兴亚少数族裔这个人民那种灾难你可以写个 proposal, 就给 BBC 电视台。 然后呢佢睇到佢嗰啲编导呢个呢监制睇到之后得，然后我俾个 budget 嚟你拍。 嗯。 拍完之后呢我根据我嘅路线去拍，我会话俾你听呢、这个要呢中立要客观要点点点。 嗯。 然后呢跟住呢佢就买返嚟个节目。 嗯。 係逐铺清。 嗯。 香港电台电视部呢就本来都应该是行呢条路线。 而家佢就外判㗎啦。 而家就外判啦係咪啦。早年都唔系。 因为审计处审完之后。 因为你孭晒呢啲数喺身呢係如果个经济好同埋个环境呢利电视嘅时候呢你又会赚好多钱。 嗯。 因为你垄断。 嗯。 重要系要垄断。咪搞到丽的有亚视有冇啖好食。 嗯， 咁嘅时势之下，你就会狂搵咧30年借钱。 嗯， 但系当21世纪如果有咗电脑，有咗手写版，有咗呢个 Netflix， 啊，连荷里活都顶唔顺，然后跟住又有手机嘅时候咧，咁你仲孭住一坛咁复杂嘅工业啊嘅包袱咧，你点样面对21世纪？再加埋下一代香港年轻人唔会同父母一齐。食完饭9:30等睇欢乐今宵。 嗯。 父母同仔女之间有世代嘅撕裂。 嗯。 老豆老母鍾意睇乜仔女就反感。 嗯。 咁其实无线呢个危机呢喺大概喺10几20年前如果佢哋嘅监制制作人员係了解个社会脉搏呢佢就应该知道就喺嗰陣时应该转型。 嗯。 但係呢佢嗰间公司因为都几霸气，佢觉得我唔应该就个社会，因为我有惯性收视率，系咪？我俾你睇，你就一定睇。所以咧，嗰啲电视剧咧，你到而家睇到咧，都系嗰啲社会剧啊，写实剧啊，即系嗰啲汪明荃啊、刘丹啊嗰啲咧，一坐低就开饭。嗰场开饭夜晚食饭嘅景咧，系1983年又得。可以呢係1987年又得，可以1997又得，可以2004又得。你睇佢嗰啲时装电视剧基本上係感觉唔到而家香港嘅现实发生緊咩事。 嗯。 冇讲埋嗰啲清装。 但我有另外一个角度去讲啦，即係我觉得係用阿老董嗰句说话呢係害咗 TVB 嘅。因为传统阿老董嗰时讲嘛，中国好香港好，香港好中国好嘛，你记得㗎啦。咁、 嗯、 但係我反而会觉得即係制唔制播分离呀，或者其他嗰、那个即係咪互联网嗰啲都可以话原因，但我觉得最大嘅原因係中国好，所以 TVB 唔好。 一定要好。 係呀，睇广告之后我哋返嚟可以。 即係阿老董话中国好香港好。 係呀。 咁但係而家 turn out 就中国好。嗱佢啲电视真係好啊，湖南卫视啊。 好㗎好啦。中央制作大家有目共睹㗎。你唔好理佢个审批。 中国好啦。中国嘅电视工业好啦。咁香港 TVB 好唔好呢？ 係呀。 根据老董嘅逻辑梗係好啦。 好啊，但係唔好啊而家。 咁点解而家会咁呢？ 係 呀。今晚就係探讨呢个哲学问题。广告返嚟再讲。咁你问一般香港嗰啲电视人员呢，话 TVB 到底或者个香港电视业走向衰落嘅原因呢，个个都有一套专业理论嘅。 係。 梗係啦，电脑啊，跟住手机啊。 互联网啊。 互联网啊，同埋呢。 翻版啊，又讲呢 啲。翻版啊，翻版唔讲啦。而家互联网你可以呢嗰啲节目上网，然后啲人唔使屋企睇 live 啊，可以储埋睇啊。咁而家个收视习惯唔同咗啊，又或者好似我头先讲，而家仔女唔鍾意同父母一齐睇电视啊，个客厅越嚟越细。呢啲呢当然系原因。 嗯。 但系对于香港电视工业无可避免走向衰败，仲有另一个原因。 嗯。 就系你头先讲老董讲嘅香港好中国好，中国好香港又好。原来是不适用于电视。 是。 为什么呢？你是这行的人，不如听下你的。 其实讲远一点，即是讲不要讲眼前，即是其实10几20年前开始，当中国的电视影视业开始发展的时候呢，其实每年都吸纳了很多人才，即是香港的人才入去。其实我有很多前辈啊、同辈啊、后辈呢，已经做了中国人。喺即系大陆咧，落地生根，娶妻生子， 家爷仔啦，或者咧系好识 当咁咧就踢开香港嘅黄面婆喺里边取咗第二件， 咁又唔好咁讲。 好多影视工作人员喺香港搬咗上去，必有第二种婚姻。 咁佢哋点解会上去咧？其实好简单嘅啫，你都知香港人都系讲紧即系我哋俗英文叫 terms and conditions， 即系话条件， 至少开工先啦。 咁首先呢，即係大陸嗰、那個無論喺劇本或者係導演費或者演員費嗰、那個待遇呢，係隨時可以話俾你聽係 TVB 嘅五倍或者十倍。 嗯， 對於一個幕後或者幕前嘅人嚟講，咁如果佢有咁嘅機會，就算佢所謂由低做起或者係想捱呢，咁佢都會選擇去試或者離開嘅。特別係一啲即係前輩或者同輩特別出色嘅，而家已經哇已經喺大陸好成名㗎啦，已經咁包括有啲演員都係咁喺呢個過程裏面呢，我諗TVB 係好似你話一路以嚟佢覺得自己係大台，同埋我擁有嘅平台呢係你要珍惜我而唔係我去珍惜你，接近係差唔多係人哋話來者不拒佢就走者不留啊，一路呢呢十幾二十年來呢，我覺得反而是所謂幕前幕後的人的流失呢是會致命的。因為你想想現在在 台前你見到的，以前我們說什麼佘詩曼啊、黃子華啊、再說遠一點啊、劉海威啊、我都說不出了，還有很多什麼所有的以前的一二線的明星男好女好全部都是翻咗去大陸， 黃宗澤啊嗰啲有冇？ 全部都係噶啦，已經。咁，而家佢用嘅人當然， 黃祖藍啊， 佢已完全係用低成本嘅角度考慮。你見到佢裁員都裁咁多人，再加上佢收入少咗12%，佢依然賺錢嘅。咁佢啲嗰條數點樣計咧？咁就永遠係用最廉價嘅方式去生產。咁依個就係佢成功嘅模式。咁你都知依個世界喺影視嘅製作。同呢、這个其实同烹饪开餐厅系一样、食材其实决定咗大半。你个演员或者剧本或者导演嘅技巧亦都决定咗大半。咁你样样都要平嘅，咁自然 个 质素 系受邵逸夫嗰个 质素 经营嗰风格影响，系嘛？当然咧，影视呢样嘢咧，确实咧系应该能偷鸡就偷鸡。能搭雞棚就雞棚，係咪？即係你報新聞，明明個 camera 就影住個主播上半身，你上半身身光頸靚，著曬名牌，睇唔到個台底嗰度，你著條三角褲同埋咧，揼對拖鞋嚟都得嘅。呢個咧就係做影視啊嗰個訣竅。只不過你頭先所講無線咁樣做咧，其實係好短視，二十年來。因為你嗰啲人走。辞职哦唔留，你头先讲佢唔会谂咧辞咗职佢去边度，佢北上，一北上可能带埋几个兄弟上埋，佢可能系后期，可能系摄影啊、收音啊嗰啲，咁啊好啦，咁咧无形中咧系北上某地嘅电视台咧就得益啦，因为咧多咗几个香港嘅人才，呢啲佢得益之后，佢系咪榨干同埋咧 cap 晒你啲嘢之后一脚踢开你系一件事，但系起码咧。你无线嚟讲，或者香港嘅电视咧，你走咗几个呢啲，你喺香港培养或者有几廿有十几廿年工作经验嘅人，咁然后上边嗰个咧就只系计数，既然走咗，咪走咗仲好咯，因为佢年资有翻咁上下，走嗰、那个譬如嗰个叫摄影师，哇乜已经咧系成60,000一个月噶啦，啊我哋流水作业，佢走咗我咪请翻个20,000噶咯，我就悭咗40,000。但嗰个20,000嘅嗰个镜头调度或者嗰、那个啊连埋打灯嗰个添夹唔夹咧，嗰啲功夫点咧会唔会影响到节目嘅质素咧？呢个上边做会计或者计数嗰个咧系唔会理嘅。咁啊长期系咁样咧，就一路削削削，其实你一路褪褪褪，你俾大陆嘅市场一路咧系逼逼逼。犧牲埋嚟咧，係 cap 曬你啲人。 嗱，仲有我哋持平一啲啊，唔好淨係講即係香港人上去揾食啊。咁但係仲有一個問題喎，你諗下電影界有時都會用外國攝影師、外國嘅剪接人員、外國嘅音樂總監、外國嘅導演、都會有啊。但係 TVB 好得意喎，你話佢係一個 鎖國政策又好，近親繁殖又好，其實佢比較 排外， 排外 叫行業保護。 唔好講外國人先，就算係中國大陸嘅，無論佢係導演 請唔請， 幕後燈光攝影，其實依我所知咧，就都唔會用嘅， 因為我呢個就係、即系冇办法，啲中国人社会嗰种行规，系 嘛？除非合拍咁唔计啦。 咁你成个荷里活，人哋有李安、阿瑞导演，有印度导演，有墨西哥导演， 我觉得呢一点咧，即系都好少人讲嘅，即系话咧，其实佢系因为封闭咧，所以佢冇进步。 這个咧新闻翻嚟再谈同。好啦，咁啊，请你吓。阿鲍 Sir 继续分析落去，头先 唔系，因为我哋 recap 翻少少先啦，即系其实一路以嚟咧，分析无线电视都系用咩互联网啊， 呢啲 咩年轻人唔睇电视啊 ，Netflix 啊，嗰啲唔讲啦，嗰啲好烂噶啦。咁头先我哋第一点就提出咧，其实个原因就系中国好。就 TVB 唔好， 即系不断咧，已经二十年大陆嘅市场已经吸纳紧香港 TVB 啲人才，吸纳咗去学嘢又好，咩都好，系嘛？ 冇，你唔好理教识徒弟冇师傅又好，或者佢一路将你里边最叻嗰班导演、监制、演员一路咁样啊，即系用人民币去养活佢哋，令到佢哋为佢哋打拼就好，唔好理系嘛？总之 个个都话神州大地十三亿人啊，哇食唔晒啊！即系呢廿年我听到 咁好啦。依、這个第二去到第二点啦，就系、我头先喺新闻之前讲嘅，就系人哋吸纳紧你嘅人才，你有冇吸纳翻佢嘅人才咧？嗱，我哋香港嗱，我哋光明顶成日都好持平嘅，即系香港我哋有个专才计划。咁吸纳咗好多专才㗎啦嘛。 呢个呢我唔知。 我唔理啦。即係你话 我觉得影视创意呢度系咪话你即係意思系应该由北京电影学院就请返一架落嚟呢。咁嗰架人呢如果去拍香港电视劇处境喜劇或者咩嘢呢 创作可能唔得。 嗰个水土啊得唔得系啦创作。 可能唔得。但你为灯光幕后啊，摄影啊，或者系美术 嗱、呢个咧，我又问一问啦。咁但系香港仲有嗰啲影视学校，譬如话呢个 APA 咧， 浸会啦， 浸会啦， 城大都有创意、 城大咧仲有好多嗰啲影视工作室啊、工作班，咁嗰度都照样出人噶噃。 嗯， 啊，即系你我由翻个行业，即系话保护主义嚟讲，点解要引进大陆嗰啲咧？ 嗱，咁啊，岔开少少啦。 你引进大陆嗰啲，大陆嗰啲人落嚟，譬如喺西安电视台，好想嚟 TVB 做嘢。咁你 TVB 俾得几多钱一个月咧？同埋佢有冇房屋津贴咧？同埋佢又讲普通话，咁同你哋出境嘅外景啲 crew 沟唔沟通到咧？呢啲咧， 当然系好多呢啲所谓行政或者技术嘅问题。咁但系总体系讲紧一个，当你进入21世纪。当你进入所谓全球化甚至大中华化嘅时候，你所用嘅模式都仲系用翻即系邵氏制片厂嗰种。 嗱，你 而冇吸纳过， 我就认为，面对咁嘅形势，而家或者其实都而家太迟啦，起码十年前嘅香港 TVB， 系需要一个类似，1977年。是不是1976、77年的周梁淑仪一个类似这样的人 一个 不是说你缩而是呢是更加要谷一谷呢你要知道周梁入到来这个无线电视就一手开创一个叫电视剧本土化同埋呢係寫實化嘅年代喺佢未入嚟嘅时候呢鍾景輝嗰陣时做呢你要睇呀係改編名著嘅 係 嗰啲咁嘅 即係學術離地少少啦 即係佢係耶魯大學嘅劇碩士呀南與黑呢個揾阿伍衛國做男主角汪明荃抄足呢個台灣小說家嘅情節伍衛國前面話人生有一次愛情係幸福的但是我比一次多了一次。 紫罗兰的春天。 紫微园 的春天。 的春天。 畫在外面畫棵树令到它有生命的力量。 是那是不是汪明荃做盲女 不记得了大佬我名字都记错了已经。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套。那还有琼瑶小说烟雨蒙蒙。 郑少秋做个男主角叫何书焕，阿李思琪做个女主角咧就陆唔知咩平，陆如平定陆心平，或者郑子敦做老豆，系嘛？话呢啲嘢咧系文学名著改编咧，系殿堂级，即系你用嚟做话剧系冇问题。但系你话入屋咧大镬啦，咁所以咧你周两个人一嚟咧，即刻将佢叫本土化，哇犀利啊！ 咁 唔好再做张恨水、啼笑姻缘。嗰阵时系讲紧大帅北洋时代嘅北平，而家香港人谂乜嘢，香港人做咩？于是 bling bling 呢啲 系啊。咁嗰时你啲处境就香港百几啊，嗰啲咪好本土咯。 嗰啲系即系嗰啲啊，刘天赐嗰条线嘅，嗰啲系即系嗰啲系配菜啫。因为我讲话黄金时段煮法， 即系嗰啲两线剧 系啊，网中人啊，吓呢个仲有咩 强人啊， 天虹啊， 过客啊， 哇呢啲啊，哇一镬接一镬啊，全部系讲紧嗰阵点解有个阿灿啫，就系廖伟雄嗰阵饰演大陆游水落嚟嗰啲啊，咁咧要制造一个咁嘅新嘅结构，叫呢个真系深层次结构改造，系要好多钱，好大嘅魄力，同埋有一班真系新生有创意嘅人。俾你试，系咪？ 嗱，但系如果以我理解佢哋嘅 你 TVB 咧， 逻辑同哲学 喺九七后就系缺乏一波咁嘅叫文艺，唔好讲话复兴，系革命。 唔系，我认为即系我试下，即系我比较近，即系呢个行业，我知佢哋谂乜，佢哋觉得已经系好本土噶啦。即系譬如佢拍好， 当然唔系啦。 佢拍好多呢啲咩纪律部队，唔同嘅纪律部队啊。 亚达新扎师兄嗰时1984年咪得咯，因为嗰时系皇家香港警察啊嘛。 佢后面都拍好多噶，而家咁跟住又拍咗好多而家嘅处境剧啊，佢哋都觉得系好本土噶。 但你觉得系观众？ 不过而家啲年轻人觉得唔本土啫嘛。 系啊，你敢唔敢？你而家拍一套处境剧就系、是、吓、老豆系警司。男都唔男，甚至你影射个老豆就系邓炳强，然后有个女就系 Hong Kong U Year Two， 吓系蒙面黑三党嘅领袖。吓嗱、你嗰台典型嘅电视时装剧嘅围坐食饭咧，就可以呢个老豆嘅警司警副警务处长，同埋个女啊嘅呢个叫 Hong Kong U 暴徒啊。行砖头行动组嘅副组长一齐食啊！嗱，呢啲个夜晚黑呢个黄金时段睇呢个叫写实剧，有冇呢啲咁嘅嘢？我而家讲紧香港，系而家系咁， 梗系唔会啦！而家 正如嗰阵时做网中人有个阿灿，系你而家讲紧系流浮山游水偷渡落嚟，加入咗个大家庭。嗰阵时系香港好多狮子山下嘅。香港家庭咧都遇到大陸嘅親戚落嚟團聚，呢、這個就叫做貼地，係咪？ 係啊，反映現實啊， 啱唔啱啊？但係而家咧， 共鳴啊嘛， 唔會拍呢啲嘢，唔敢啊。當然個理由係乜？好明顯啦、啊。 咁當然係政治啦、 啊，係咪先啦？咁你嗰陣時阿燦落嚟啊，有冇係醜化內地同胞咧？有冇係歧視咧？係嘛？咁啊，嗰啲表情啊，係咪講嘢咧又口吃啊，吞泡啊，成一個嘲笑嘅對象。嗰阵时冇呢啲禁忌，冇呢叫政治正確嘅禁忌。我而家全部咧每一个环节都僵硬晒，系咪先？ 咁你都知呢、這个唔系就系影视噶啦。 所以个创意枯竭就系咁。你话有冇人才？一定有。点解你唔向影视呢、這个 APA 啊，系嘛？演艺学院啊，或者其他嗰啲？因为而家嗰啲学院毕业嘅全部系心惶惶到你惊。 啊，系啊，因为咧，我都接收到一啲即系消息咧，就系 点咁请啊？ 毕业嗰啲咧，反而系唔愿意加入嘅。 系啊， 唔系佢冇工做，当然啦，佢机会唔多，但系你话提供业界毕业嘅，你叫佢去入 TVB 咧，有好多犹豫。反而佢唔系本科读嘅，例如中大、港大，佢读文科，佢读历史、社会、科学，咁佢就会想加入 TVB 嘅，有嘅。 即系有一位真系电视界前辈咧，就即刻有反应。WhatsApp 话： 他说当一个机构的领袖不珍惜创意，即是 creativity，自然就不珍惜人才，即是你刚才讲的那些摄影啊、灯光大量流失去大陆。这个呢不作不断创新的要求就梗是容易悭钱啦、是吧？咁但是另一方面唔一定要昂贵嘅制作先争取到观众。Viu TV 有啲嘢都做得几好咁。 嗯。 咁所以呢个呢系一个相对论嚟。悭钱系咪应该系。系咪因为大花童就一定保证嘅好节目呢？唔系。 亦都唔系。 但系你位七十年代中期喺 TVB 嘅时候梁淑仪可以夠胆咁样大花童。咁去到街市大花童呢又唔得嘅。因为嗰度嗰个老板林氏兄弟呢啊，嗰、那个啱啱开档系咪大佬？佢嗰个财力或者叫个 pocket 啊，系冇 TVB 咁 deep 啊。 我谂咁讲啦，其实同以用翻而家嘅语言咧，同个社会运动一样，系唔适宜有大台。 系， 因为咧你都见到， 所以你反而咧系要一个嗰阵时嘅类似周亮，但系不必大花童。 嗯， 但系咧系可以有好 sharp 嘅创意，系好有胆识俾人试。 嗯， 乜嘢题材都好，冇自我审查， 所以翻 符合广播条例就得啦。 翻翻去最终最终，我哋老生常谈讲到烂嘅，就系一个土壤有创作自由之下咧，有竞争。 其实香港有自由， 咁呢样嘢咧就会咧创作就蓬勃嘅啦。咁如果你话出现咗一个即系叫自我审查啊，或者系即系处处你都要担心，即系会唔会人民日报招呼你啊？咁咧你就会 喺环球网招呼你、啊， 咁你就会咧就创作就好衰。 O K， 咁你如果即系好似举例嚟讲，我头先如果就算喺里边有一个编导系想尝试加一个咁嘅大纲上去， 嗯。 系嘛？我谂都唔使上几多级就 ban 咗啦。上边嗰个总监啊，你 short 咗咩？喂，我哋农历春节系谂住同广东电视台一齐搞个，系嘛？呢、這个叫新春羊城香江啊，呢、這个欢乐万家贺鼠年噶、啊。 嗯。 喂，整个咁嘅剧做咗两集啊，上边会即刻 ban 我哋嗰个 show 啊？你系咪你咩啊？ 系。除咗呢部分，仲有第三点我想提出嚟嘅，就是、近年咧无线电视系好想同内地嘅电视台咧合作制作电视剧又好，其他嘢又好。咁咧，佢当然条数就好计啦，因为你内地嗰个市场好庞大嘛，我希望将我个品牌打埋入去。 理论上系噶， 嗱，即系又系嗰句啦，每人俾一蚊我都有14亿啦，即系谂住纳人哋个市场啊。咁、但系咧，好吊诡同埋啊，即系好不幸嘅系咧，其实。你当大陆嗰啲影视人仲系30年前咩？ 咪佢会唔会益你啊？ 佢会唔会益你啊？ 问得，所以佢哋里边啲人咧，有关决策者系唔识政治。喂，你舐佢，唔好讲舐紧肉酸，你千方百计敲门同佢合作， 嗯， 系咪？ 嗯， 只有佢 cap 你嘅嘢，你会唔会分到佢市场嘅羹咧？我举例，我举一个例你就明啦。 嗯， 无线电视喺80年代中至到90年代。是吸纳了大量左派影圈长城凤凰的金草演员入去的、 嗯、 包括爆方、平凡、江汉、 嗯、 是不 是 啊，好了，这几个呢都是在左派，我们昨天说的红色经济圈里面辈分很高，是他们呢学了戏剧有什么都 是为祖国爱国影视呢是奉献一生。 嗯， 而佢哋一口嘅国语咧，譬如阿爆方嗰啲， 爆方叔系啊， 又宁波口音又得，北京口音又得，嗰啲戏剧理论咧，受过以前欧阳雨倩啊，呢、這个夏显啊，呢扎田汉呢扎嘅影响咧，爱国系冇问题，专业亦冇问题，嗰口口音咧，其实如果你大陆开套叫做《雍正王朝》，点解唔可以请江汉入去做一个其中嘅一个？贝勒， 嗯， 系咪？如果你喺大陆开拍一个叫《火星与烧圆明园》，点解唔可以请阿平凡入去做嗰个叫做叔信？ 嗯， 嗱，呢班人系你哋自己左派啊，影视圈、电影圈里面几廿年啊，系为爱国型电影事业系奉献。 嗯， 话只要中联版咩部咧，打个电话话我哋爱国嘅电影人想要国家照顾。是不是因为无线那些人工恩恩地，但在大陆开套电视剧你可以即刻跟斯琴高娃做对手戏，那个民间的观众是数以亿计， 你说请这些爆荒、平凡、江汉上去他们又有归属感，还有对待得他们很好，还有他们做一个角色某几集来讲，在神州大地是多少人看，因为他们以前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他们的电影都有入大陆，那时候都有观众，但是一个都没有，全部就滞留在TVB。 你说大陆方面连自己以前的外国电影前辈甘草都不会看， 他会不会真的分一杯羹和TVB分税呢？ 你有没有想一下？ 饼税会审给你的。 那些是根正苗红的。 饼税会审一点的。那些后来怎么收场呢？ 是吧？ 开不开心呢？ 不要说怎么收场，这么肉酸。 好了，广告回来再说。 所以你身为香港电视业的龙头，你就要学Donald Trump， 就是你付出了向大陆，你要拿回，你不敢拿，或者拿不到。譬如拿回是什么呢？喂，我们支持了祖国那个电视制作或者叫电视创意长达30年，由凤凰女下来开始，我们又交流了这么多，那我们无线明年50年台庆或者60年， 你可不可以在北京借个巨蛋，或者叫借个水立方，给我们整班无线艺员冲上去，纪念中港一家亲兼无线电视台庆兼我们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在改革开放30年来对祖国民间文娱生活的伟大贡献，和两地叫做 内地，不要说中港，内地香港民间的和谐，怎么会益你？你有没有问？或者你是觉得你问都是多的？还有一点，我想是，那时候梁醒波都拉大队去广州，什么阳城、什么庆献万家，为什么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统战你，比较少人讲或者知道，就是在讲23、20年前， 那时都有很多中国大陆的台或者影视公司 是很想跟TVB合作的， 说20、30年前， 其实真的经常都来扣门或者提出合作的建议， 那时TVB是一概差不多都是拒绝的， 那真的不是很懂政治，拒绝或者他有理由，各种理由，但我依我的道听途说，还有时都一身听过，就是那时呢， 中国大陆的影视制作人或者台长，我不理是什么领导， 其实都对TVB有些微言， 觉得他门高狗又大， 他又不稀罕跟中国大陆合作，又觉得我们可能比较旧、落伍，往往你都看到不会有什么项目是会一起搞的，除了什么阳城、贺岁万家亲那些之外，剧集更加不会。其实还有一点，很多人都未必会这么说或者说，这20、30年来，其实这些积累了所谓对 香港影视行业的一些，我不可以说是怨恨，但可以说是一种叫做意难平，可能经历了这么多年之后，今时今日有些事情要还，到你去想跟人合作，或者你去想要人的市场的时候，其实有没有记得二、三十年前你是怎样对人呢？你这个不是说错得了，但是我可以 补充一下，就算你二、三十年来是爱国无私全面拥护无限输送，他现在都不会刮你。你寄猪油、寄衣、寄面粉上都没用。你说你说得啱一半，你那时候就算全面拥抱，是无私奉献。美国就说啦，你30年来改革开放是我们输送，最近美国的官员是吧，副国务卿。 你印章仇报，日本都贷款，数以百亿。 1979年开始免息贷款， 借到1980年，跟着中增根去一路借， 不知84年87年多少。 然后你要环保，我提供人员支持， 又说一衣带水中日，永不再战， 现在怎样呢？ 所以你觉得TVB会例外吗？得到的待遇当然不会啦， 所以你自己要坚某有某种一国两制嘅坚持，就系你喺一国两制之下做翻符合一国两制条文同精神嘅电视工业同埋创意，就系咁简单。你唔好下下都就佢或者嗰样唔得嘅，呢样唔得嘅，或者叫面向大中华，佢而家又系叫面向大湾区，祝你好运啦。 嗯， 系咪啊？ 系啊，因为佢买落去啊嘛。 其实你都面向咗成廿几年啦。 嗯， 如果面向同埋嗰个无缝交接咁和谐系得，咁点解而家会嗰个逐年嘅利润会下降咧？就问翻你头先嗰样嘢，香港好，中国好，香中国 唔系问翻个最老土嘅问题，我哋讲咗十年啊，个落地权。嗱，成个大湾区 就唔俾你 都收到 TVB 嘅。 既然我啲电视剧咁干净，又唔会有黄丝，又唔会有咩嘢。 但所有广告佢 block 晒，跟住佢自己落，嗰啲钱就落晒去佢哋大湾区所有嘅电视台。 爱国啦啩，咁佢去咗世啊！你话喂，上边都好多舆论赞佢噶，爱国呢、這个资本家捐咗几多钱敦煌啊咩嘢？咁、你知就好啦。咁点解佢做 TVB 嘅时候，你唔俾翻少少嘅落地权，同埋中间插播啲广告俾翻佢分翻三成咧？又 而家都系大股东黎瑞光啦，系咪？ 大陆人啦， 系啦。咁都唔分翻啲广告费。咁而家全个大湾区咁咪 国泰航空公司都四成半系海航。咁你搞到佢宁愿系咁都话封咗大陆嗰个领空，如果你唔炒200人嘅话，一沉俱沉噶，咁又点啫？ 系啊， 系嘛？ 所以其实所以讨论呢个 TVB 呢， 就 係、 是、一个香港嘅 一个政治问题， 一个缩影啊， 唔系一个互联网同埋咩 啊，冇错，嗰、那个系技术， 嗰、那个技术唔使讨论㗎啦， 嗰、那个系表，呢、這个先系女。嗱，人哋西方佢系美国嘅电视工业受到挑战呢，就系表嗰层，但系因为佢里面个创作同埋广播自由呢，這个不变， 嗰、那个不死啊嘛， 所以佢不死就冇问题嘅，人哋转到型嚟，你唔系，你里面个核心呢，里面都变埋，咁你咪卖咯，卖俾阿里巴巴咯，咁跟住会系点呢？ 嗯， 系嘛，好似一集都讲得唔系好够啊，听晚十点。